承诺在2021年至2025年提供120亿美元的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恢复退化的土地和应对山火等自然灾害。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相当温暖，亦有一两阵雨，星期日稍后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下星期初天气转凉。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99点，跌54点，成交金额146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05点，跌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77点，跌99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64蚊，跌5.6；美团271蚊，升3.6；保利协鑫能源3.2，跌4毫；阿里巴巴161.6，升2.1；比亚迪股份297.6，升10.4。恒生中国企业89.86，跌4.2；盈富基金25.3，冇起跌。药明生物112蚊，升5毫；快手100蚊，升1毫；建设银行5.3，跌3仙。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83，英镑10.612，瑞士法郎8.535，澳元5.808，加元6.274，新西兰元5.572，欧元9.021，每百元对港元6.85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208。日经平均指数报29520点，跌126点。港金现价报16650蚊，升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4.42美元，卖出1795.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菲林明道，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漆咸道北过海嘅龙尾去到温思劳街，去尖沙咀方向就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近香港网球中心多车，龙尾去到深水湾道近南丰道。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嗰段比较多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挤塞，龙尾去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去到果栏，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车多缓慢，龙尾去到怡安阁。提一提大家啦，天水围天影路有紧嘅维修，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嘅车辆禁止左转平下路，港铁巴士 K76 都系需要改道行驶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碧谷落斜去西贡、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城门隧道落斜愉景新城去屯门、元朗朗平路去朗平、长东路愉景湾隧道分叉位来回。最后咧，揸车嘅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系下昼嘅5:46，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嘅6:28。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呢场系决定中华民族命运嘅大决战。 一班百姓为了帮助解放军，自发将大清河边的冰层凿开，令运送物资的船只顺利前往解放军阵地。得民心者得天下，百姓的力量令人惊叹。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结局篇， 今个星期六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当年阿爸带我哋去沙滩，遇到行雷闪电都几惊噶。而家到我哋带啲细路去玩。 虽然社会进步了，但雷暴的威胁好像雷击、狂风、冰雹就一直存在。在户外活动要注意安全，留意天文台的雷暴警告和有关信息， 包括受影响范围。 听电台、睇电视，上天文台网页或流动应用程式《我的天文台》睇睇都得噶。 十八廿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大家好，我是同你继续倾嘅马俊伟， 我是谭咏仪。 在这里我们祝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周年生日快乐之余，也都祝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所有 DJ 和你继续谈。 喂马生，会不会黑sell了一点 啊？少少，那就和你继续主持。 好好多 耶、啊 yeah! 生日快乐，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国剧830强势呈现乔家的儿女。 已经成家立室的乔一成谂住翻屋企探下细佬妹，先发现冇人知道乔四美去咗边。一问之下，原来佢同工作单位请咗婚假，而且仲一个人向边境出发添。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 打咗未？ 我就打晒两针啦。 打咗未？ 我打咗第一针啦。 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他是本地的 Rubber Band 成员阿静的太太尚玲 Shireen。 Night and day, you are the one, only you beneath the moon.And under the sun, whether near to me or far, it's no matter, darling, where you are. I think of you night and day, day and night. Oh, why is it so that this longing for you follows wherever I go? In the roaring traffic's boom.To the silence of my lonely room, I think of you night and day, day and night. Under the hide of me, there's no such a hungry yearning burning. 将呢一只经典嘅爵士乐作品重新演绎，再加埋乐手 Ron Jackson 啊 ，Shireen 尚玲 featuring Ron Jackson Night and Day。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00至8:00，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11月2日星期二，骚动音乐。今日六至七，我哋会有应之月啦，细猫嚟介绍佢嘅， 佢嘅派台歌《Ophiuchus》。 冇错， 哇哇哇哇哇！你见唔见到我由未开麦开始呢个笑容已经一路保持住， 衰衰地又咕咕 哇哇哇哇哇！波哥换电话咁大件事都冇人讲嘅， 点啊？ 点先无啦啦吓换电话俾你换新机喎你？ 点 解我会知啊嘛？系嘛？因为呢即係讲返俾听众知，就係因为我同阿波成呢因为工作嘅关系，我哋有一个共用嘅email account 嘅，咁咁嗰陣时候我开㗎嘛，咁然后呢就头先做下嘢，无啦啦有个 email send 过嚟，话有部唔知咩嘢嘅机咁样就嚟 login 个 email 啦，咁样咁我见到个 account 写住英文名波咁样，咁我就知哦，你换新电话， 又唔好咁讲，你要望清楚 login 嗰部机 吓， 其实系第十代嘅电话，你谂而家出到13啦，就知唔系 系， 而家够啦， 哦 ，OK，你做咩趁而家出新电话平诶旧嗰啲平啊系嘛？ 其实嗰下咧，我系觉得有啲神奇，同埋俾你抛到嘅， 系咪好似好变态咁啊？好似变态佬成日偷装住你做紧啲咩噶？ 系啦，即系点解你会知道我喺度整紧电话嘅嘢咧？咁样咁你讲完啱啱个原因我就知啦。 系 咁，其实我的而且确系处理紧一部旧电话嘅。 OK， 但个 point 就系嗰个 login 咧，同我处理紧咧系冇关系嘅。 哦， 我 login 嘅原因纯粹系。即系又系做嘢嗰啲啊！之前 log in 极都唔得，我试下再用呢部用紧嘅电话 log in 啦。 系系系， 跟住就咦，今次得咯咁，所以你就会见到个 email 啦。 系啊，跟住然后我仲要领林林即刻揿呢、這个呢，这个账户是否你本人？我要即刻帮 你 揿。系啊，我谂过可唔可揿否咧咁样。 咁但系我嗰下都俾你抛一抛，原因系因为我即系执屋啊。咁所以執屋嘅時候就抄返一啲舊嘅嘢，即係好牙位啊，啲 hard disk 啊、電話啊，擺曬個櫃桶嗰度， 整合一下， 整合一下啦。同埋你知有啲手機遊戲呢，以前玩落呢，突然之間好耐冇玩，你又想攞返嗰個 account 呢？有冇啊？有冇啊？都應該嗰度涉及唔少貨金嘅數量， 冇貨金嘅，但係真係好耐之前啊。 OK， 咁係啦，即係有啲手機遊戲，你要攞返個帳號，你要引計返落去而家部電話啦，咁樣。咁其實嗰隻 game 冇玩一段時間，但你又好想開翻出嚟回味一下， 同埋又唔好嘥啦， 係啦，即係叫攞翻個 account 嗰個先啦，咁，然後就喺度清啊，順便清下裏邊啲相啊，跟住啲 app 啦。咁清啲 app 已經得意噶啦，因為你我呢部電話睇翻咧，已經係2015年嘅時候， 哇，六年 噶啦， 真係六年。 咁就望翻究竟嗰陣時嘅自己，嗰陣時已經做緊電台啦， 係。 咁究竟嗰陣時嘅自己，究竟係裝啲咩 app 喺部電話度？我覺得。是几有回忆嘅，例如 六年前嘅咧，我估下先咧，系咪仲系玩紧嗰啲推银仔？ 冇啊，真系冇啊，真系冇啊，真系冇啊！ 六年前你个电话会有啲乜嘢咧？系做嘢嘅嘢多定系玩嘢嘅嘢多咧？ 嗱，一半一半。 OK， 嗱，首先咧，玩嗰方面先啦， 系 会除咗一啲即系货金游戏啊，或者一啲即系好 hit 嘅手机游戏之外，我发现都有唔少单机游戏。Which 而家我已经冇玩 啦。吓。 系啦，佢嗰啲即系可能 RPG 单机嘅， 哦， 咁咪会有啦，又有啲模拟器玩下啲旧游戏咁样啦，啊，都有益智游戏嘅，曾经一个咩2048 puzzle 咧， 乜嘢嚟噶？ 即系不断二同二合埋一齐就变四，四同四合埋变八。 知啊！我而家谂翻，我都唔明点解嗰阵时会玩呢啲 智力游戏啦，我称之为咁样。 我完全唔觉得自己有聪明咗。 咁有呢種喎，咁遊戲就有呢個特色啦。咁至於去到做嘢 其他嘢啦， 好多唔同 media 嘅 app。media 嘅意思即係你本地有好多啦。 啊，即係可能唔同報章啊，唔同電台啊，唔同嘅電視台啊。 外國都有好多㗎。嗰啲咩 Huffington Post 啊， Daily Mail 啊。 你個人好國際化波成。 因為嗰時做 Gimme Five 呢要搵一啲 soft news 去講。咁， 啊， 本地報咗嘅大家有機會已經睇咗啦。咁所以有陣時就要追得再快啲，就要睇下其 他 地方係啦，有英文啊，其他嗰啲地方，睇下佢哋報緊啲乜嘢，喺嗰度可能攞少少靈感咁樣。咁，所以嗰段時間係裝咗好多噶。雖然係啊，仲有係啦，即係林林沈沈咁樣啦。你望翻嗰啲 app， 你就會記得自己當年 点解会有呢啲嘢存在喺度咧？ 我想问一个问题先，你开翻个电话嗰一下，咪好多 notification 一夜弹出嚟咯？应该会 hang 又冇吓，佢又好似冇弹出嚟、okay, 啊，都有啲信息嘅，即 系有冇啲 miss 咗嘅信息？你系一路都唔知噶，其实 啊，嗰啲冇广告信息嚟嘅，系、哦、啊，即系同人啊，同埋发现嗰阵时个电话系冇 WhatsApp 嘅，系啊。 吓， 当年我未用嘅， 六年前 嗰阵时应该仲系 send 紧 message 多 吓， 因为我睇翻 五毫子过嗰啲，六年前点会啊？已经兴紧唔使用钱嘅 message 啦，系嘛？ 诶，嗰阵时我唔知啊，因为我发现同身边啲人嘅沟通咧，都仲系用紧SMS。 咁咪好贵囉你啲电话费，但係嗰陣时有嗰啲咩同台。 同台嘅。 哦，同台唔使钱嗰啲。 即係例如五六年前嗰陣时同 Eric 一齐做节目啦，咁成日都要即係 keep 住联络嘅话，都系用 SMS 嘅就嗰陣时。 竟然我记得即係讲真啦、啊、,sorry, 唔好介意。我记得我仲用緊呢啲咁样嘅咩同台 send message 唔使钱嘅年代，係讲緊我初中。为咗去追女仔嘅时候先会用噶、哦，跟住之后好似已经开始兴起嗰啲唔同嘅，即系 ICQ 啊、MSN 啊、WhatsApp 唔知点解、 啊， 真系唔知点解 Facebook 啊， 唔知点解嗰时未用，可能 OK 系啊，呢、這个 好啦，我唔追究啦，可能系咪因为WhatsApp 有太多人 或者未咁多人用转晒用咯 ？OK OK OK， 咁跟住，但系咧，呢个好有趣嘅 系。 当时除咗头先讲有 app 啦，有 message 之外，有一样嘢咧，好代表到当下你自己嘅状态 系乜嘢咧？ 就系、是、wallpaper。 喂，哇哇哇哇，乜嘢嚟嘅？ 当时有两个 wallpaper， 一个就系 lock screen 时候嘅 wallpaper， 一个就系你揿唔到入去嘅 wallpaper。 啊，通常咧出边嗰张都冇乜嘢嘅，入边嗰张 出边嗰张你见到咧。是一个街头篮球场啦，咁、我就睇翻里面啲相，就发现呢个系当年同屋企人去冲绳嘅时候经过见到， 好开心，好靓、啊。 佢又见到啲人喺嗰个夕阳下，好似美国嗰啲 嗰啲 LA 譬如近沙滩边 啲 海 岸边咁样啦， 咁就会有一啲街场，因为都系街场嘅篮球场啦，但系你一睇你就知道同香港嗰啲唔一样嘅。 系。 啲侧边嗰啲树嘅品种都唔一样啊！你望咁啊，醒起翻哦，呢张应该系当年自己好中意嘅一个 trip 啦，咁、 okay. 都系应该嗰两年去嘅，咁啊换咗咯。最紧要啊，入边嗰张你都识讲啦， 入边嗰张啊，离不开宠物啊。女朋友啊，嗰啲啦，哦， 当时， 哎哟， 当时嘅女朋友， 喂，等阵先攞嚟望下先，真系要攞嚟望。 呢张我都唔记得几时影，但系啊蓝蓝暗暗咁样样啦， 好暗，好暗、啊，暗到咁嘅，你棚牙最清晰啦，睇到你棚牙啦。 咁跟住咁啊，即系 就触景伤情啦。 冇伤情嘅， 啊， 咁你回想翻我呢个人或者呢段关系咁，咁我。开翻第一件事就 look 翻呢部电话里边啲相啦，咁头先都有讲嘅，即系旅行嘅相啊，当时同啲朋友去都几多去冲绳影嘅相， 系 亦都有同嗰阵时啲 friend 去唱 K 嗰啲相啦， 喂呢啲要 back up 啊，其实真系咧开始人大下发现咧，即系以前咧就唔中意嘅，觉得好麻烦要 back up， 同埋诶觉得日日都影相噶啦，有咩好 keep 啊，咁但系到时到后咧。都你会发现啲相真係有用㗎，所以我都建议你快啲真係 back up 返㗎， 我而家都叫 back up 咗嘅 ,back up 咗呢部电话 ,as long as 部电话都仲运作到呢，咁都可以叫做睇得返啦。 咁你咪会睇返以前你同你呢部电话嗰陣时嗰个女朋友啲 message？ 我有啊， 会唔会好尴尬呀、啊、嗰、那个感觉会唔会好似哇嗰陣時我講埋啲嘢咁嘅，咁肉麻嘅咁一啲， 睇完 咁幼稚嘅，咁肉骨鼻嘅咁樣。 睇完相就梗係揾 message 啦，好似咁。咁的而且確佔咗呢部電話好多嘅 容量，係 好多相嘅百分比都係。咁跟住就揾啲 message 睇啦。咁、然後 開心嘅，開心嘢嚟嘅， 唔 開心嘢嚟㗎，哎呀， 鬧交嘢嚟。 咁唔怪你換電話啦， 俾人鬧緊嘅咁。 哦 ，OK OK OK。 咁啊，即係望翻 message， 呢个人有冇改变呢？其实唔知喎。 係。 即係唔知道究竟哦呢一样嘢今时今日仲会唔会唔同呢咁样。咁但係有一样嘢我发现当时自己係好差嘅。 係。 就是逃避啦。 哦，即系唔复机，简单啲嚟讲就系、 是，即系对方 已读不回， 系啦，然后自己就唔复啦。 嗯， 系啦，咁跟住又要扮冇嘢，第二日瞓醒就好似如常新一日开始过咁，好似冇理冇解决过个问题啦。喺度望嘅时候就系、是、一路数都系对方 send message 就系自己冇复过。咁、 哎、 我就觉得哦，原来自己嘅过去系咁样样嘅。有时你都唔知噶嘛，你唔知喺一个你嘅可能另一半，无论边个时期都好啦，佢心目中嘅你系点样样咧？即系你咪下下都会攞出嚟讲咧，哪怕系觉得你好同唔好嘅嘢啦。咁而家又望，哦，原来我自己都几衰噶嘛， 唔怪得啦，唔怪得由我识你到而家都啊。咁啦吓， 点咧？ 喂，但系我想讲咧，除咗即系呢样嘢个性格就好难噶啦。咁但系打字咧，我觉得咧有时随住即系可能五六年之后啦，咁样咧，自己打字嘅方式会唔同。即系以前可能好中意打嗰啲咧，日本好兴嗰啲 message 会有啲 颜 文 字 啊，系啊。咁而家我哋用 emoji 噶嘛，即系你要睇再睇翻，哇！嗰阵时打啲嘢咁样嘅喂，啲即系但系又好有心机去砌啲颜文字出嚟。你有冇？ 有啊有啊，我见到有啊， 睇唔睇得噶？ 都得嘅，即系呢啲， 哇！ 即系嗰个石石咧，你系会用两个好似括号嘅符号，跟住中间加个三字， 系， 即系呢啲咯。跟住你笑哈哈咪用嗰个向上尖嘴咯， 系啊系啊系啊。同埋以前好老土噶嘛，嗰啲miss you 咧倒转打咧、哦，即系电影教嗰啲咧， 清之明嗰啲。 系啊，以前有呢啲噶嘛，而家有 emoji 太方便了，就冇呢啲咁样嘅心机嘢。 因为我其实用过好多好破格嘅电话嘅，我曾经有段时间大学用接机啦。 哎呀，接机正啊！ 系啊，仲会用荧光。光蓝色咁啦， 你讲起我好中意嗰啲日本手机，以前好 类似嗰啲系 梦想想有一部真系。 因为嗰阵时换电话嘅时候，觉得啊又平啦，第二好似几有型啦，即系佢仲要系头先讲荧光蓝色，同埋佢有人 send message 或者点佢。冚埋咗個面咧，佢係有一啲 LED 顯示嘅，即係佢唔係有個 screen 喎、 哦哦。我知啊，佢個面頭有啲 LED 燈，跟然後會有啲 message 可以彈到出嚟咁樣噶嘛，有字噶嘛。 有時間啊，咁又用過啦。跟住有段時間再細個啲，可能跟屋企人翻大陸嘅時候，咁啊用過大陸嘅電話，所以嗰段時間同朋友 send 嘅所有 message 咧，都係 send 簡體字。 好正嘅喎，內地嗰啲手機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用過咧，有一啲係可以掹條天線出嚟睇電視嘅，你有冇睇？有冇用過？我以前有。一部系可以掹个天线出嚟，跟住睇到电视。 我当年用嗰部嘅， 好正， 出名系魔音啊！即系啲声特别劲啊！ 吓，嗰 个佢啲喇叭嗰个声特别劲，但系同啲朋友 send SMS 全部简体字咯，要。 哦， 亦都嗰段时间学识咗。 因为出唔到啲字体嗰阵时未有咁齐全。 系啦，所以人哋 send 如果繁体字嚟咧，佢会显示一个正方形。 啊，明。 咁样样。 青春啊，青春啊，呢啲嘢回忆嘢啊。 所以冇啊，你得闲咪攞翻啲旧嘢，如果你有 keep 掉晒咯。 我冇啦， 系啊， 咪你应该要掉， 咪结咗婚就梗系，唔系即系系啦，嗯， 但系真嘅呢、這个最大感受就系做人有啲手尾好，唔好突然之间唔见咗人啦，复 message 啦。 送上七事听不到身边，亲密提示，心里一时无人面贴面。没响起亲切声线，因起一早变习惯，会痛晚分，会痛放闪，失踪三天，仿佛三年。耳边响过你声音，但屋企只有我一人，目光神情外滞，有一点敏感，成空空空虚空，等结你或有下文。 7:7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政府公布九月零售业总招货价值的临时估计是280亿元，按年上升7.3%，年升8个月，但九月的升幅较八月升幅收窄。扣除价格变动之后，九月的零售业总招货数量的临时估计按年上升4.7%。按分类计，电器及其他未分类耐用消费品的收货价值按年上升48.3%，其次是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按年上升16.2%，超级市场货品的销货价值就按年下跌4.9%。政府发言人表示，本地疫情维持稳定，以及就业和收入情况改善，加上消费券计划，在短期内应该会继续支持零售业。身兼港区人大代表的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表示，据他了解，政府最快今个月中扩大至要求 B 类食肆和食客使用安心出行应用程式。食物及卫生局回复查询时表示，政府会继续定时检讨和适当调节防疫控制、防疫措施的细节，包括有关使用安心出行的规定，并会适时公布最新安排。田北辰表示，内地较为关注一旦有港人免检疫到内地后确诊，怎样追踪确诊者的行踪，从而避免行踪相近的港人免检疫前往内地。他认为，如果 B 类食肆客人必须使用安心出行，在手机内记录行踪会令内地较为放心。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中俄在联合国安理会共同发表一份涉及北韩的决议草案。他表示，制裁和新冠疫情等因素对北韩的经济民生造成的负面影响，安理会应该为外界对北韩支持和帮助提供便利，应该适时调整部分制裁措施。另外，草案提出改善南北关系，国际社会和有关各方应该予以支援并创造必要条件，各方应该就早日启动对话，营造气氛，提供助力。汪文斌又表示，北韓近年來已經採取了多項無核化措施，正當合理關切應該受到重視和回應。他表示，中方希望各方能夠以積極和建設性態度看待決議草案，共同為推動朝鮮半島問題政治解決作出努力。法國和澳洲的潛艇風波再度發酵，有澳洲傳媒披露，早在美英澳三國公布建立安全夥伴關係前兩日，澳洲總理莫里森嘗試致電法國總統馬克龍，但馬克龍未有接聽來電，只是以文字反問莫里森對法澳兩國的潛艇協議期望有好消息還是壞消息。莫里森在蘇格蘭出席聯合國氣候峰會期間回應隨團澳洲記者的有關提問時表示，一直就事件和馬克龍接觸，對方應該清楚當時的來電是關乎澳洲決定終止和法國的潛艇協議。馬克龍昨日向傳媒表示，認為莫里森就事件向他講大話。莫里森表示自己有寬闊的肩膊面對指控，但不容許澳洲受到誹謗的攻擊，重申自己早於6月已經向馬克龍明確表示潛艇協議無法滿足澳洲的戰略需求。在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以及明天的天氣預測， 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相当温暖，亦有一两阵雨。星期日稍后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下星期初天气转凉。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报告隧道情况啦。而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住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嘅龙尾就排到去世贸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万兆湾仔之路比较多车，龙尾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净系收费广场比较繁忙少少。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喺油站，龙翔道嘅龙尾就去到黄大仙竹园道。九龙路面方面咧，而家沿住呈祥道去荃湾，咁啊近住呢一个青葵公路支路嗰度咧就比较多车嘅，龙尾去到明爱医院。窝打路道去沙田九龙塘段现时都系比较多车啊，龙尾喺太子道西，而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至到富豪东方酒店段咧都系多车嘅。新界方面咧就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多车啦，去上水粉岭方向由沥源村至到伟华中心段咧都系较为繁忙啊。安全车速报告由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城门隧道落斜愉景新城去屯门。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长东路愉景湾隧道分叉位来回，同埋元朗朗天路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司机喺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以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大家好，我是同你继续倾嘅马俊伟， 我是谭咏仪。 在这里我们祝香港电台第二台40周年生日快乐之余，也都祝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所有 DJ 同你继续谈。 喂马生，会不会黑 sell 了一点 啊？少少，那就同你继续主持。 好好多 啊！耶、yeah! 生日快乐！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快飞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e，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你昨天讲完那些 jazz 啊、电子啊那些之后呢，我念念不忘啊。Give me more! 得，没问题，听住啦，斌神。第一位为你带来这首歌的朋友，你可能你会认识他是 Rubber Band 的正的老婆呢，同时他也是位玩 jazz 非常出色的歌手。 You are the one.Only you beneath the moon and under the sun. Whether near to me or far, it's no matter, darling, where you are. I think of you night night and day, day and night, oh why is it so that this longing for you follows wherever I go? In the roaring traffic's boom, to the silence of my lonely room, I think of you night and day, day and night. Under the hide of me, there's a no such a hungry yearning burning inside of me, and its torment won't be through till you let me spend my life making love to you night and day. Spent my life making love to you, making love to you, making love to you, night and day, day and night, night and day, day and night, night and day. 生于马来西亚准乃嗰度咧，咁啊，亦都喺香港而家好多唔同嘅一啲 jazz 嘅演出都会见到佢。佢名字叫尚宁，亦都最近推出咗佢嘅新专辑《Two for the Road》。而啱啱听过呢一首就系派台作品，叫做《Night and Day》。featuring 当中嘅有个 Ron Jackson。接住第二位朋友咧，都系嚟自马来西亚，亦都 base 喺香港嘅音乐人，叫 Lester Lam。 Shadows hovering, there's nowhere to hide. While I'm stuck in nightmares, even when it's not a night, tell me where should I be looking?Under you, there is no sunlight to guide me through. I'll mark my territory and I'll be safe inside. From there, the purgatory claims that set me on fire. Is there someone there to haunt me? Could you leave a message or give me a sign?Just indulging the melatonin left me wandering in my bed. I know you've been trying to wake me, but I'd rather you tell me bedtime stories and put me to sleep until the day ends. Yet the night's gone by and never came to light. I'm left under pressure from the gray and stormy skies. Guess it's time to take the chance while I have both my eyes wide open and the view once was there never came aside. Not tired of everything, I'm just indulging the melatonin. Left me wandering in my bed. But there's not much time left for wasting. Grab our bags and we shall get going. Heading south till we see the sky declining. 之前 Janice 和 Jay 峰的音乐会当中，他都有参与担当这个 backing vocal 的角色，他是 Lester Lamb。有这首新的作品叫做 Shadows。当里面班咧，除咗自己创作之外，都有好多熟悉嘅香港音乐人嘅名字嘅。 Shadows hovering, there's nowhere to hide. While we're joining currents that would take us to the light, let's just leave our fears behind and we'll let our fates decide. At least we're running from the dark and endless night. 当副嘅吉他包括有 Daniel To 啊，亦都有帮手 mixing 嘅许东晴等等嘅。听过 Lester Lamb 嘅呢首 Shadows， 其实佢哋即系年轻呢一班，佢哋除咗唱之外，亦都会自己有份创作。而其中有一位咧，都有访问过佢，大家都会认识。 I shouldn't be as sad as I am, but it's out of my hands. Trying to change who I am, but I don't know if I can. Yeah, I don't know if I can.They say a girl, where you at? You got time on your hands. The waiting was never the plan. So I brought some new clothes, got a new name to prove I'm in a new land. Ooh, nah. I'm going 0 to 100 speed and never kill nobody like me. I'm chasing money, fame, and pussy like it's all I know. You're doing high speeds. I need to go slow.Songs about love, but now someone found it. Found it. Wrote too much songs for my mind, but she don't see my vision. Tells me school's the safest. If you wanna be famous, you gotta learn patience and be complacent. Now, just want my money in a bank, yeah. To compensate the time I spent, yeah. I see my name in those lights when I'm at my darkest, yeah, yeah.0 to 100 speed and never kill nobody like me. I'm chasing money, fame, and pussy like it's all I know. You're doing high speed. I need to go slow, to go slow, slow.Chasing money, fame, and pussy like it's all I know. You're doing high speeds. I need to go slow. Ooh, ooh, ooh, ooh, ooh. 佢名字係 Gareth T 有呢首 Speed Limit。接下来这一对呢是都是来自香港的二人电子组合。叫做 Club Fiasco, 即是解失败俱乐部的解。因为当中的其中一成员 Herman, 他很喜欢其中两队乐队包括 Two Door Cinema Club 和 General Fiasco, 就合意为一成为这对队名。包括 Herman 和 Kenneth 组成这对 Club Fiasco 有这首 Sophie and Francis 这首英文的派台作品。来自香港的二人电子组合叫做 Club Fiasco。 有这首 Sophie and Francis， 讲到电子音乐的话，都有呢一位朋友，佢叫 XT 啊，有一首新嘅派头歌叫 Frenemy。听几首作品都是会于香港的音乐人，你就会发现到其实有时候可以超越语言的限制。 拍交碟中听不厌，旋转的唱机转走半天，就等于沙发听几遍，王菲一首冷战。 孤孤的准爱挑战，像两双眼细冷满唱片，呼吸里面有种青春想磨练。 Six 太空面，却遗失的经典，破甲中破纸。 在这音乐当中寻找新的方向，他们石山加油这首派台作品石山派。 展望随后两三日相当温暖，亦有一两阵雨，星期日稍后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下星期初天气转凉。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啦，喺小西湾富怡道爆水管，咁所以去小西湾村方向全线封闭，就系喺小西湾嘅富怡道爆水管，去小西湾村方向全线封闭咗，车辆要改道行驶啦。隧道方面，洪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接近管道入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西隧龙尾星河面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接近电话机楼，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去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香港网球中心车多，龙尾去到深水湾道，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东山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化花园的车龙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澳龙多车，龙尾去到亚公湾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嗰度啦，车龙一路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提一提大家啦，长沙环道有水管急收，去美孚方向近住兴华街嘅中线封闭咗噶。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碧谷落斜去西贡，城门隧道落斜愉景新城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喺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我是李斯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Kitty， 阿欧，乜嘢事啊？ 点解你身水身汗嘅？ 晏昼出街好猛太阳啊！ 一早翻工好大风、啊。 无论寒冷还是酷热，最紧要保持心情开朗。 系。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无论乜嘢天气，都会陪住你。 晨光第一线。 国家十四五政策下，掌握机遇，发展未来。 每个星期为你访问企业翘楚， 今个星期请嚟香港中华厂商会联合会会长史立德、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查毅超讨论一下商会如何协助香港企业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主持李灿荣，企划未来，逢星期六晚上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最后一部原谅。 原来不止伤痛。同时如此伤我，难眠的夜来磨都听得到宁静我，当为我解锁障碍我心的千错万错，皆修途里的小风波。 J 今年嘅三部曲咧，就系、是、由佢同爸爸嘅故事，亦即系呢首歌开始嘅。同爸爸望见好多年，最后喺对方离流之际再次相遇，亦都彼此原谅，令佢希望透过音乐去将呢一份释怀分享。作曲吴海文，填词黄伟文，编曲 Mike Orange， 监制 Mike Orange， 蔡德才。 原来不止帮他，原来同样帮我。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关心妍《原谅的力量》。 中文歌曲龙虎榜。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穿梭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把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 波成，今日呢位嘉宾听闻佢对 fans 都几好噶， 咁就啱啦！我哋送呢一句俾佢 fit 晒啊，听住咯， 有求必应，志愿。 咦？唔通佢叮当？ 今日骚动音乐嘅嘉宾咧，有细猫英子月嘅，你好， Hi， 大家好， 嗱送个见面礼俾你先， 系， 即系啱啱嗰个有求必应之月，我哋就写咗出嚟送俾你， 系啦，送俾你嘅，超靓啊， 呢个系我哋监制卡文去为你而写， 系佢亲手写嘅呢一个， 佢都系非常之有求必应，我哋叫佢写乜佢都做得到俾我哋， 系 OK 嘛呢一个呢句， 好中意啊， 因为我都谂咗好耐嘅，即系有即系应志月呢个名，我哋可以点样样可以食到个字咧？咁嗰日覺得，誒、哎、呢一句好似即係幾正面得嚟，亦都佢頭先咁講啊，即係一路都知道你對譬如 fans 啊等等都非常之好啦，咁、 嗯、 有求必應呢四個字，你自己覺得咁樣形容你就準唔準確咧？你自己覺得？ 我覺得都係嘅，即係自己都係啲口硬心軟嘅人嚟嘅，係啦， 口硬心軟嘅， 係啦，係啦，係啦，咁大家叫到，唉。好啦好啦咩都哎 ,ok 㗎啦咁样。 ok, 嗱分几个层面先，即係先喺可能朋友之间嘅角度喎。我諗呢一个系咪相对地就会有求必应嘅机会多啲、嗯、即係好少托手争啦，朋友要求出声要你帮㗎喎。 或者好难去托手争啦。 係啦， 应该都系朋友嘅话都系尽力帮咗先，因为始终即係觉得认识咗之后唔系人人都会帮你㗎嘛，唔系必然㗎嘛。咁所以珍惜每个朋友嘅关系。 系，咁、嗯、跟住去到第二个层面就是爱情上面啦，即系如果另一半对你有一啲嘅要求啊等等咁样，呢、這个又会唔会让步嘅机会都好大咧？ 咁应该都未必，我呢样嘢就可能未必， 系系系。 咁诶、自己觉得系即系都会严格嘅，对对方嘅话，即系都会有谂法嘅，即系唔俾佢，即系。 我覺得太懶散啊等等嗰啲，我都會唔得啦，即係要佢自己做翻好啦。 即係唔可以太過分，有時啲要求，大家嗰個關係應該係對等少少啦。 有冇曾經一啲另一半對你嘅要求，你都真係有自己嘅原則或者底線，都未必真係會配合噶？即系对你嘅一啲要求有冇出现过咧？ 死啦！我系啲唔好记仇嗰啲，我一谂唔到添。即系以前嗰啲 系，即系有时你一段关系咁样，可能另一半都希望你成为一个点样嘅人，当然自己都会要求人哋啦。嗯、有冇一啲嘅嘢佢想你？哪怕系可能工作上嘅配合啊，即系啲时间上又好，想见多啲又好啊，哦、即系嗰啲有冇咧？ 我有啊！嗰阵时之前喺韩国嘅时候做练习生嘅时候咧，就即系一上完堂或者练习完就。即自己都會好想繼續再磨練自己啊，再提升嘅。咁可能亦都會有陣時星期六日咧，就咁啱有一日有假期嘅。咁、 嗯、 我就會好想再去學下啲舞啊，再練習啊，即或者自己去修練啦、啊。咁佢就會話其實難得有個假期，你又唔係同我出去玩即係之類嗰啲。 你係咪愛我㗎？咁 即係啦，即係都會有嘈交嘅，但係嗰下自己諗嘢就係會拼搏多啲咯。係啦，就咁當然嗰下就唔係有求必應啦。係啦，佢想出去嗰啲我都會話唔得。 點樣說服呢？咁即係因為你係為咗自己事業拼搏，爭取每一分每一秒練習㗎嘛咁。 系咁，其实所以嗰下产生嗰个矛盾就系呢一样嘢度，所以其实个关系都系去到成日会俾佢闹咯。 哦， 即系有假期你又要练习，即系平时已经要练习噶啦，有假期又唔练习，即系又唔陪我出去咁样，你又要练习咁样，咁导致到两个关系，其实我都会谂啊，咦，其实佢明唔明我个目标咧？咁、佢又会自己有好多时间，可能出去同朋友去玩啊，咁样，咁所以其实嗰下系。出現咗一個好大嘅矛盾。 哦，咁經歷咗即係嗰陣時呢個狀況，去到而家嘅你啦，會係邊一個選擇咧？即係有一種就係、是、OK， 我理解咗，係其實都需要 balance 嘅。你話係，哦，我而家事業衝緊嘅，所以咧愛情嘅嘢咧暫時擺埋一邊，就唔好亂咁嚟住啦咁。 某程度上，我谂依家会拿捏一个80% 嘅，即系点讲咧？即系永远睇啲电影啊，有啲剧情嘅嘢咧，就系话，哎呀，有啲人错过咗陪。家人甚至朋友或者爱人啦，咁导致到又人生有个遗憾，又话咩自己年少嘅时候就拼搏工作啊，忽略咗另外一半或者其他人啦，所以我自己都会以呢一样嘢系一个借镜嘅，即系其实拼搏之余，你即系总要可能真系有一两日点样去偷时间去做得更加好咯，同埋对屋企人啊都要去。珍惜 咯。嗯，而家翻翻嚟香港之後，有冇話其實即係定期工作之餘，都會定期每個星期起碼要有一日係攞嚟陪屋企人咁樣噶？ 其實都會噶，即係一大時大節以前就會覺得做咩要食飯？即係都唔係好理解嘅、其實，即係突然間婆婆啊嗰啲都話要想飲茶啊，想見面啊食嘢咁。都会尽量抽时间嘅，如果避到嘅就尽量避，就算嗰日朝早做嘢做得好攰，都一定会攞时间同佢哋食咗嘢先。 嗯，即系尽量就系可以 balance 到就做啦。 即系最多咪自己攰多啲咯，或者第二日可能万一有啲表演啊点样嗰啲，咁个状态就真系未必最好啦。即系可能系要陪婆婆啊，佢哋食完嘢又要。大家都要家庭聚會又傾下偈啊，佢哋要開心啊咁樣 榜樣啊，聽唔聽到啊？波成， 我聽到啊， 榜樣啊， 我呢啲完全唔見屋企人嗰啲 啊咩屋企係酒店啊， 係我屋企係酒店啊，可以瞓覺瞓醒下酒嗰啲咧。 咁但係即係頭先講咗，即係朋友啊，即係愛人同屋企人之間嘅有求必應啦、啊。去到即係工作啦，即係好多嘅 fans 好多時候可能最簡單嘅有求必應就可能影相啊簽名嗰啲、我諗呢啲絕對唔會。会难到细猫啦，但系有冇试过有啲嘅乐迷都会有啲得意啲嘅要求系同你提过咁样噶？ 其实我谂系搭住或者甚至可唔可以揽住影相啊之类嗰啲都系要拒绝嘅、因为始终有好多嘅 fans 朋友喺度啦，咁我冇办法可以。即系如果我揽得一个，哇，咁个个都会揽，或者我做得一个动作，整个心心啊，同佢哋合作一个深深的手势、其他又会觉得是咦会不会不公平啊咁样。其实所以那样嘢要拿捏得好 平等，即系唔好话超越咗，令到有任何嘅 fans 唔舒服。 但系呢样嘢好难，我成日觉得如果一拿捏得唔好嘅时候咧，就好惊有时啲 fans 诶、哎、会唔会嬲咗我咁样拒绝佢？你会唔会已经有一套诶、比较温和啲嘅方式，或者你已经学咗一个模式去同佢哋咁样相处咧？ 就系话如果咦我同你做嘅话，咁其他都会同我做喎。如果其他同我做嘅话，你系咪都会？唔开心啊咁样，咁佢哋就会 OK 嘅，咁同埋都好感恩自己嘅 fans， 佢哋都系好识谂嘅，都理解嘅。 咁喺你嘅即系事业，头先就即系同 fans 嘅关系啦。咁啊，即系喺创作上面啊，音乐上面自己嘅谂法呢一啲，咁系咪一贯嚟讲对细猫都系有一啲自己嘅可能自己喜欢嘅类型啊，一啲自己嘅可能一啲线系会坚守嘅咁样样噶？ 其實係慢慢改變咗嘅，即係對於可能啱啱喺韓國翻嚟嘅時候咧，就會好真係俾所謂嘅系統式嘅可能音樂啊、唱法啊等等會綁住咗自己嘅。咁、其實就係近排錄緊第七首歌曲啦，咁自己都同阿 Adrian 監製係同 Adrian 監製合作嘅。 係。 咁佢都會話：咦，其實你變咗好多喎。跟住我就會發現自己。佢咁講又係，因為其實同唔同嘅監製去合作過之後咧，就會又學到更加多嘢啦。咁亦都開始明白到市場上觀眾想要嘅嘢，亦都明白市場上需要點樣嘅細貓咯。而去慢慢咁改變咗自己啦。即係如果我對比起翻之前第一首歌嘅諗法嘅話，真係嗰個主見度係真係可能80%咁樣，但係。依家嚟到即最新嘅呢一首準備緊嘅，我諗都係30-30%，即係好變得好平，哦、即係俾人 即有得傾嘅， 有得傾啦，係啦，係啦。 咁、哦、但係阿 Adrian 監製話見到你又唔同咗，佢有冇仔細講係啲乜嘢嘅唔同咗㗎？ 佢話我唱法啦， 係 同埋可能相處上，即因為之前其實自己係會覺得咁樣先係。一個 model answer 咁先至啱嘅 咁樣噶嘛，係啦，咁佢就會話：咦，其實今次就會相處落又應該有見到，咦唔同咗喎個人又咁樣沉澱咗啦，應該咁講。 OK， 咁啊，而家派緊嘅即係頭先講就係之後嗰首啦。咁而家派緊嘅呢一首咧 ，Ophiuchus 咧，即係蛇夫座啦。咁、合作嘅監製就有 Tima 啦。咁咁啊，呢一首歌一開始咧，我同阿斌咧都會估一估，我哋聽完之後嘅一啲感覺啊等等咁樣。咁啊，你揭曉我哋估嗰樣嘢啱定係唔啱啦？ 好。咁啊，我估先啦，我就估嗰个歌词嘅部分嘅，因为咧我特登去睇翻个歌名，哦 ，Ophiuchus 啦，就系呢个蛇夫座，咁我 check 翻蛇夫座，好似系第13个星座嚟嘅，就系、是、介乎喺呢个11月到12月，咁但系我又再 check 细猫，好似唔系呢个月份生日噶噃，咁点解会有一个咁样嘅歌名俾自己，或者一个咁嘅题材俾自己咧？我就估啦，因为其实我谂好多嘅乐迷或者可能。外界嘅睇法對細貓就係會成日提住就係、是、Mira 嘅第13人咁樣，咁我覺得呢、這、一個蛇夫座其實亦都好正正，好似好 第13 個星座擺咗喺細貓身上，就好似好呼應緊呢一件事情。咁我覺得細貓係咪想借住今次呢首作品去一次過回應曬我用呢只歌回應咗之後？以後大家唔使再問我呢個問題啦，所有嘢擺曬喺呢只歌度，我想講嘅已經喺曬度噶啦，咁樣嘅。 係 回應翻燈神先啦。 係。 咁最主要其實我哋收到個 demo 嘅時候咧，我哋都係同公司傾緊要出啲咩類型嘅歌啊，要定咩身份啦、啊。咁同埋即係亦都大家有睇過 Stephen King 嗰個節目之後咧，其實真係大家都普遍針對。問我 Mira 嘅問題嘅，咁、所以其實嗰下我自己都係喺度諗點樣可以叫做展現一個突出嘅我咁樣嘅呢首歌就係最想表達，因為嚟緊嘅呢首歌就係話俾大家聽無獨一無二， 係 唔好俾所謂嘅框框條條框住。咁所以我哋都同 Oscar 其實都有討論過，其實有咩嘢可以表達到所謂嘅獨一無二呢？香港嘅文化係大家會。睇啲咩多啲咧？咁其實本身 Oscar 同我討論嘅時候咧，都係有講到話，依一啲可能係羅馬嘅一啲神啊，即係大家可能都識咩 丘比特啊嗰啲都比較出名啦，愛神嗰啲。但係佢就話：，誒會唔會攞另外一個神嚟做咧？咁我自己就喺度反思翻，就話：，咦，曾經喺韓國嘅時候都記得，咦，好似話有第十三個星座。 嗯， 同埋翻到香港之後咧，就真係有好多朋友會喺度問：，咦，你咩星座咩性格啊？點樣？咁我就會同阿 Oscar 講話：，咦，會唔會有個蛇夫座可以提啊？跟住佢亦都係話：，咦，係，亦都可能係真係第十三個，係其實成件事係好似好 match 咗嗰件事咁。 嗯， 所以 Oscar 佢就会觉得，咦，用蛇夫座呢一个星座亦都非常之贴切我同埋佢所谓嘅冇性格嘅标榜咁样咯。 哦，但系好得意，我睇呢个歌词里边有一种感觉咧，就系、是、即系除咗啱啱你讲嘅 message， 即系唔好俾星座呢个框住之外，甚至乎有一种感觉觉得，嗯，星座呢啲嘢咧其实唔系好准啊，或者不有少少唔相信星座添。我想知道你或者 Oscar 两个系咪其中有一个人，真系一般对星座嚟讲，我都听下咯，但系唔系太过信噶。 其实对于我嚟讲，我系唔系太信星座， 系、哦、你嚟嘅嗰个 系啦，唔信星座嗰个系我嚟嘅。 系、 哦、咁，但系我依家都戴翻头盔啦，就系话啲人问翻我咧，其实周边嘅朋友咧都系真系有所谓嗰种星座嘅牵绊住嘅。咁我自己就。即到依家呢一刻都系叫做吓唔系啊，即疑神疑鬼嗰种感觉啦，因为佢哋讲星座又有好多嗰啲星盘之类嘅， 系、哦、啊系啊， 咁、啊、我自己就唔识。咁我一开头嘅感觉就系因为好多香港嘅朋友咧就会问我咩星座，而佢哋就会知道我星座之后就话山羊座，哦，咁你一定系嗰啲咩工作狂啊，即咁样，即佢好快就已经会 分析咗 你啦，呢个性格就系点样嘅。咁、嗯、我自己会觉得奇怪，同埋。为处女座嘅朋友们平反，咁我唔知啊，我又系山羊座，咁所谓佢哋一听到话，哦，你系处女座，你就唔知点样噶啦，你好烦噶啦，因为佢哋系嗰个星座，我唔知道系点解俾人标榜到咁样， 系 系啦，咁我就话，咦，会唔会系想用星座嚟都话翻俾观众听？喂，其实每个人独一无二，真系唔好。俾嗰個框框條條睇住啊！我係唔係咁樣嘅？我唔係一定係山羊座個性格嘅。咁同埋有啲係觀眾或者我有啲朋友可能係再沉醉於喺星座裏面嘅咧，佢哋就會覺得，咦，我係呢個星座，所以我要行呢個性格。 哦， 即係有啲啲叫走火入魔，我唔知點樣形容啦。 係冇理由要個人嘅性格就翻你個出生日期， 咪好似生肖咁咯？你睇完之後，哦，屬馬今年應該要點咧？咁你就按照嗰種咯。係 啦， 係 啦，係啦，係啦， 咁樣就可以幫你擋一劫噶啦。咁樣 係啦，即係星座點樣運程，或者佢哋擲偶 even 擲偶，佢就已經係即係我係相信一啲係日久生情啊，或者係即感覺嚟就係噶啦嘛。佢哋唔係，佢哋係嗰啲，我係咩座咁？你係呢個？我唔會同你。得噶啦，你我哋 已經 friend 啦，我哋淨係 friend 啦， 到集落咗啦， 系啦，你明唔明佢意思啊？有呢啲噶嘛，定大家一定遇到噶嘛， 一定唔會有好結果噶。 系啦，系啦，系啦，或者你啲朋友話聽到話，最近邊個同一齊啊？佢男朋友咩座嚇？咁佢一定一齊唔到，我哋一定唔係好耐噶啦，系啦，即係一定有噶呢啲。 我成日覺得呢啲好蠢嘅，對於我嚟講，十二星座都可以做我女朋友，無任歡迎。 對你， 只不過冇人嚟揾我啫， 冇扮嘢啦。 十二星座我都。好 welcome 啊！其實 我知道你講得出呢句，因為你十二星座嘅女朋友都有過啦，肯定。 我未試過，我想試下唔同星座。 Okay. 但係即係真係發現到，身邊原來大家對呢一樣嘢係會有一種嘅，一種唔知啊留意或者關注。 想話俾大家聽就係、是，大家唔好咁即係沉溺喺呢樣嘢度，反而係透過呢一個星座話翻俾大家聽，其實自己有獨特性咁樣嘅。 身穿晚空拆穿，瓦解古老星座，眼光太短，别再亲手框上一个圈，要把一切归类悬挂于四端。射手的弓箭强夺给我吧，划开世代防焰化，阳光洁白羊全部释放吧，怒愤与放野原因给卸下。Try me out, got no doubt.Yeah. 当下的要素，不想干冷他与他俗套，胜上不及你手不可以手，私自相知对赌，即使因着心放胆的跳，孤单的舞、yeah、 什么星塔罗沉闷的故事，上升讲下我不知，或者我是邪或是富有意，但底牌不揭才不需暗示。 Try me out Got no doubt Just feel me now 看某种千里无意，别靠分析分配着角色 I never feel it 无处声色千百分之四揭开我的天性，怎看得清？统计中守静，没有那种能对应。这位太率性，怎看得清？喜爱这天性，为了每天能尽兴。幸好跟蛇夫，别加分析出破烂角色。You feel me now、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黄昏六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身兼港区人大代表的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表示，据了解，政府最快今个月中扩大至要求 B 类食肆堂食食客使用安心出行应用程式。食物及卫生局回复查询时表示，政府会继续定时检讨和适当调节防疫措施的细节，包括有关使用安心出行的规定，并会适时公布最新安排。田北辰表示，內地較為關注一旦有港人免檢疫到內地後確診，怎樣追蹤確診者的行蹤，從而避免行蹤相近的港人免檢疫前往內地。他認為，如果 B 類食肆客人必須使用安心出行，在手機內記錄行蹤會令內地較為放心。本港新增兩宗新型肺炎確診輸入個案，都涉及 L452R 變異病毒株，患者已經接種新冠疫苗，另外初步確診個案少於5宗。兩宗新增輸入個案的患者包括一名37歲女子，她上個月底由土耳其抵港，之前到過西班牙、希臘和葡萄牙，6月時已經在香港接種兩劑科興疫苗。另一名患者是29歲男子，上個月從菲律賓抵港，她曾經在菲律賓接種兩劑阿斯利康疫苗。另外，因應涉及變異病毒株確診本地個案的檢測和檢疫安排，衛生防護中心提醒銅鑼灣河、加坑灣第一座相關的指明人士需要在明日接受檢測。政府公布9月零售業總銷貨價值的臨時估計是280億元，按年上升 7.3%， 年升8個月，但9月的升幅較8月升幅收窄。扣除價格變動之後，九月的零售業總銷貨數量的臨時估計按年上升 4.7%。 按分類計，電器及其他未分類內用消費品的銷貨價值按年上升 48.3%， 其次是珠寶首飾、鐘錶及名貴禮物，按年上升 16.2%。 超級市場貨品的銷貨價值就按年下跌 4.9%。政府發言人表示，本地疫情維持穩定，以及就業和收入情況改善，加上消費券計劃，在短期內應該會繼續支持零售業。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以及明日天氣預測，晚間部分時間多雲，明日日間大致天晴，氣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緩東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展望隨後兩三日相當溫暖，亦有一兩陣雨，星期日稍後北風增強，氣温顯著下降，下星期初天氣轉涼。

求必应之愿。 今日骚动音乐的嘉宾由细猫英子月嘅你好 ，Hello 大家好。 而家自己去有一间公司啊，然后自己去想象自己嗰个音乐条路点样行，会唔会都有一种辛苦或者要摸索呢？因为系啦，我行自己，但系自己究竟点样样行就系另一个课题嚟噶嘛。 其实每一首歌，其实跟住落嚟做嘅每一首歌，或者之前做嘅歌咧，都系顺住自己嘅谂法嘅，自由度大啲嘅。咁都多谢啦，多谢自己嘅 partner， 佢哋都系信任我啦。咁我自己觉得即系做得开心最紧要嘅，同埋最紧要系带到有意义嘅 message 俾观众。 系 呢样嘢系紧要。 即相对一啲叫做迷茫嘅状况就会比较少啲，因为你都好清楚自己点样做音乐，点解做音乐。 其实一开头其实有少少迷茫嘅，最主要就系话你要做一啲大众化嘅啊，定系要有独特性嘅咧？咁样咁我自己本身就会好忐忑喺呢一样嘢度，因为其实做完头嗰两三首之后咧，就会觉得咦，观众系咪唔中意其他曲风嘅音乐咧？会唔会都系做翻情歌啊、悲伤嘅歌？因为之前都系讲翻有音乐平台做过统计，就系全世界听音乐嘅地方，香港咧嘅市民系听悲伤情歌系全世界最多嘅。 香港人失恋失得好劲啊，真系，系啦， 大家都好惨。 咁所以自己都会有犹豫过嘅，但系真系公司嘅同事支持啊，或者同埋 fans 嘅支持啊，所以令到我继续会有一个叫做自由度啦，放胆去做自己想做嘅嘢。咁当然系啦，当然我都会第日会做翻啲悲伤嘅情歌，亦都唔会话扼杀咗呢条路嘅。 即系 balance， 好似头先讲嗰啲， 好紧要。但系会唔会有一啲嘅时期，自己都好执迷于即系经常，因为我哋都话 artist 要揾自己嘅特色出嚟啦。咁然后细猫会唔会去好执迷去啊？点算咧？而家个市面上各方面嘅 artist 好似咩嘢类型都有啦，已经。我应该要做一个点样嘅 artist， 会唔会有时都会转牛角尖嘅喺呢啲位度？ 其实反而我又觉得冇呢一个问题，反而我觉得自己可以写得闲写歌啦，咁啊得闲跳唱啦，咁我觉得尽量将自己嘅拥有嘅技能去展现俾观众睇，咁呢一样嘢就係我嘅独特性。因为我諗香港好多都係唱作歌手，佢哋就偏向唱作，跳唱就会係跳唱嘅。咁我就会唔介意两样嘢捞埋一齐嘅。咁我希望第日练好更加多嘅武功，再做更加好嘅作品俾观众睇。 今次你唱上面呢，因为我觉得今次个 range 应该係你譬如以往快歌嚟讲呢一隻都叫做高啲嘅。咁我觉得就係、好似啱啱讲啦，即係同吴嘉欣合作唔同嘅 chemistry 啦。今次 T 猫可能就同你傾嘅时候觉得咦，其实细猫你唱比较高音啲嘅时候其实係会更加声力强啦，即係大家听得到。咁所以就同你讲喂，不如呢隻歌细猫你挑战一下我哋即係高少少嘅。去唱呢一首歌，咁所以变咗去到，我觉得譬如 chorus 位嗰啲咧，其实你嗰个特色咧就更加出啦，系啦，即系呢个我觉得系有可能有倾过嘅，真系同阿 Tima 系啦，咦，咁嗰阵时真系系有倾过嘅，咁自己我哋个 demo 嘅时候咧，其实听到嘅时候咧就系以假音嘅部分去唱所有高音域嘅嘢嘅， 系， 咁但系喺语言上面其实同 Tima 监制有倾过嘅，就系话咦，我会想其实用翻假音嘅方法去唱，因为我都惊太尖太刺耳咁样，而 Tima 监制佢就会有一个谂法，就系话咦，一来广东话啦，可能廣東話講嘢就係要中氣，就要十足噶啦嘛。咁佢話如果我用假音去演繹嘅時候咧，就會好驚好女性、女性化，係啦，即係會變咗另外一種味道。同埋佢話咦，嚟緊《蛇夫座》呢首歌就係、因為我哋都有講過個 image 啊，或者想表達嘅意思就係一種神秘感啊。咁佢就係反而就係話你特登用一个 mix 嘅 voice 去唱啦，跟住就亦都俾咗啲 reference 我，要我去消化。其实我都花咗啲时间去转移嘅，因为我听惯咗 demo 嘅唱法咧，我就会想跟用假音嗰种去唱，但系佢又俾咗另外 啲 demo， 就係用翻 mix 嗰啲去唱。咁我自己叫做消化咗段時間先，再同 Tima 監製夾嘅時候，先得到依家嘅效果出嚟。 哦，但有冇話用邊一種聲去唱嘅時候咧？尤其呢一類型跳唱歌，一邊跳一邊唱，其實都好需要技巧。咁有冇話邊一種聲其實係比較有利於跳唱呢樣嘢咧？ 其實是用翻 mix voice 係有利啲嘅，因為自己始終喺韓國都係你見其實好多男團啊，佢哋都會嗌高音啊，咁其實已經練到係熟曬噶啦，即係嗰下係即係冇咁吃力嘅。但我始終都話我自己改變咗啦，就係話驚大眾市場未必喜歡呢一個尖嘅聲，係啦，所以其實都想嘗試有啲改變嘅，但係同天馬監製傾過之後，又覺得佢有佢自己嘅道理裏面，咁我就咁好啦，咁樣。 咁呢一首歌嘅 demo 噶嘛，因為作曲編曲都係阿東係嘛， 係 啦。咁呢一首嘅 demo 音樂嗰陣時係如何在大海中尋找到翻嚟，然之後這個幾有 potential 喎咁樣噶。 嗯，其實咧就係我一個大學嘅教授嘅朋友嚟。 哦， 係啦，韓國大學教授嘅朋友啦。咁其實那個世界係好細好恐怖嘅事，就係我翻到嚟揾 Tima 監製去做嘅時候咧，Tima 監製揾咗一個和音嘅老師叫 Water。 係。 咁 Water 咧就係同阿當係同學嚟嘅， 哦， 但係佢哋嗰樣嘢佢哋係唔知道嘅，係好搞笑嘅嗰件事就係、是，我後尾合作完，大家睇翻啲 credit 先知道，哇，原來係同學作品咯。即 係所以 Water 佢去幫呢首歌做啲 backing vocal 嘅時候，其實佢都 唔知㗎，一直都唔知㗎。即係原來就係、是，即係我喺韓國嗰邊讀完書翻到嚟之後咧，就認識 Tima 監製啦。咁 Tima 監製可能喺外國嗰陣時讀書嘅時候認識咗 Water 之後咧，翻嚟香港嘅時候我哋合作。但係原來佢哋兩位咧喺另外一邊讀書嘅時候就又係同學嚟嘅。 咁所以就咁樣之下收咗嗰個 demo 翻嚟。 係啦，咁嗰下係大學教授就介紹咗，咁我一聽其實就好中意個 melody 嘅，咁覺得自己覺得好洗腦咁，就揀咗呢首歌。 但係本身你收翻嚟嗰個嘅 demo 個編曲已經係而家呢一個模樣，定係有再做修改咁樣？ 其實係女仔歌嚟嘅，本身係， 所以唱歌都係女仔。 係啦，咁但係其實已經降咗好多個 key 㗎啦，已經係叫做變翻男仔 key， 但係都已經個演繹其實都要係好高音咁樣。 係啊， 真係已經真係好誠實地講，已經降咗好多個，即係都想盡量叫做配合翻，令到適合翻香港觀眾嘅口味嘅， 同埋都適合你嘅。我都覺得呢個 make sense 嘅，即係如果本身佢一個女仔歌嘅話，有調節都 make sense 嘅。咁但係我好奇就係、是，因為你揾大學教授去問下有冇啲歌，咁嗰陣時有冇拋出一啲嘅可能 keywords， 我想揾邊一類型嘅歌咁樣，等佢幫你物色噶。 其實我哋當初係最想揾一啲跳唱類型嘅歌嘅，都有同教授講話想要跳唱類型嘅歌，因為始終跳唱類型歌可能我自己有個印象就係韓國始終就係最始祖嗰種感覺啊嘛，咁所以就係向嗰邊去取經，咁所以就得到。系啦，呢首歌曲咁。 系咁啊有Tima監製合作啦。咁其實點樣認識到佢而去到呢一首歌就揀佢嚟一齊去做啦咁。 其實係聽到好多唔同嘅artist 嘅音樂作品啦。咁我自己都好中意Tima監製嘅作品，真係聽咗好多之後咧，就發現自己好想嘗試一下同 Tima 監製合作，因為 Tima 監製嘅口碑咧都係非常之好啦。一來，咁同埋 Tima 監製其實實質好似大我一兩歲定左右嘅啫，咁我就會覺得，會唔會喺音樂個路上面易傾啲咧？同埋大家嘅意見會唔會再近啲咧？咁樣想嘗試睇下同自己年紀相若嘅監製再合作嘅時候，會有啲咩化學作用？ 咁喺真係做呢一首歌嘅可能前期準備啊，或者真係錄音啊、製作等等嘅時候，真係落手做啦。你覺得即係 Tima 呢一個監製，佢係一個點樣樣嘅監製？因為都有其他頭先你講，可能之後或者其實之前同個 agent 有合作過啊，第一首書文又有啊咁。咁真係同 Tima 合作又如何呢？真係嗰種感覺。 其实俾我嘅感觉就系都好，首先好开心噶啦，首先好愉快啦，就系佢会对音乐嗰个 正經啦，同埋佢真係會好揾好多好多 reference 去俾你聽， 嗯， 令到你去理解佢去講啲咩。因為即係我自己啦，我自己讀音樂咧，但係其實我對於個表達能力其實唔係話非常之好嘅，即係唔知係咪就係讀音樂嘅人就會鍾意擺啲即表達就係音樂上面。咁可能 Tima 監製其實有陣時佢說話上面可能真係未必話完全好容易理解佢嘅意思嘅，但係佢都會話其實我啱啱嘅意思係想咁樣，即係就會播好多嘅 reference 去俾我聽，令到我再容易去明白佢想點樣。咁佢嗰個認真係真係即系我自己都非常之系觉得系一个榜样嚟嘅，咁佢自己都会 keep 住做好多嘅音乐作品，跟住好想向佢学习嘅就系佢嘅编曲嘅能力。其实好可惜嘅，今次系已经揾咗韩国嘅老师做咗一首音乐出嚟啦，咁可能未有机会同 Tima 监制去向佢取经到任何编曲上面嘅嘢，但系嚟紧就希望有机会再同佢合作啦。呢样嘢真系叫做遗憾嚟嘅，对我嚟讲。 咁Tima有冇话，即系佢同你合作嘅时候讲到佢觉得细猫你嘅一啲可能唱上面啊，或者你 image 等等一啲 signature 嘅嘢，佢发现到你嘅一啲特质咁样样，同你讲话你可以留意一下多啲咁样噶。 嗯，其实嗰下我自己唱mix voice 去高音嘅时候，我同Tima监制有夹过，就系话死啦，会唔会好尖啊？咁样我自己听我都惊，香港观众未必接受到。咁佢就话得噶啦，你信我啦，我觉得系好啲，即系佢会系有种说服翻我，佢俾翻啲自信我咁样。因为其实我始终我都会受到一啲打击嘅，就系惊呢一个口味未必啱观众啊，真系自己都会有啲怀疑，因为做过几首歌咁样去尝试啦。咁但系Tima监制都系话得噶啦，我觉得 OK 好听噶啦。你俾信心放膽去唱啦，咁樣嘗試去說服翻我呢樣嘢係真的，多謝Tima監製。 係咯，我覺得信心緊要嘅，因為有陣時自己做落去 係 點咧，即係出咗有時真係出咗街先知噶嘛，每一首作品都係。咁而呢一首歌《Focus》咧，亦都有一個 MV 啦。呢、這、一個 MV 裏邊亦都有節目成分啦，亦都有一個同你一齊主演嘅一個另一個主角嗰條蛇啦，咁樣嗰啲。咁即係呢一個嘅 concept 係咪都係團隊去延續翻呢一首歌裏邊想講嘅星座啊等等嘅嘢啦？ 其實本身 MV 上邊咧，可能同導演夾嘅時候咧，就係、是、真係話完全放手俾導演夾， 係 即係完全俾導演搞，因為佢好有諗法。系啦，就系好想透过所谓嘅小丑面具啊，咁都会有啲绳索去绑住只手，系啦，绑住只手啊，或者一啲皮制嘅带去绑住我啦。咁其实佢整体想表达嘅咧，就系话人生之中就系有好多时候都会戴住个面具去对人。咁其实内里嗰个自己其实冇办法被释放。咁嗰下系有一幕就系话，当我想挣脱自己嘅枷锁嘅时候咧，就发现原来系真系有条蛇绑住咗你自己咁样，即系翘住咗你自己，令到你喺即系冇办法去挣脱咯。呢一样嘢就系大家所面对嘅嗰样嘢，但系其实只不过一条绳嚟，即系佢会有个剪接、就是，就系绳同埋蛇嘅交错，咁就系我谂系嗰个恐惧感咁嘅意思，大家就唔够胆，而去到临尾喺个废墟里边就俾皮带咁样绑住啦，咁就系等于你自己嘅内心世界咁样，就系、是、最真实嘅自己，其实一直系即系好似啲动漫中意嗰啲，大家会见到啊，俾人绑住，一下临尾爆开，哇！跟住就做翻自己啦，跟住就飞翻去个星球咁样。 OK， 至于个编舞方面啊，即系我谂大家睇呢个 MV 最留意就系个编舞方面，系咪自己一手一脚去度晒所有嘅动作定点咧？ 今次梗系唔系啦，排舞就系交俾梁叶肥仔， 一个系 系啦，咁自己。十年前就已经跟佢学跳舞， 系 啦，咁样讲即刻大家暴露年龄啊，系咁 都仲好后生啫， 好后生啫， 跟住之后咧就会觉得当初系跟肥仔佢哋学跳舞啦，咁就系嗰个根底其实某程度都系偏向咗肥仔嗰边嘅。咁佢排嘅舞步咧，其实都会好了解我，亦都系同知道我适合跳啲咩，所以嗰下就即刻。要跳舞喎、啊！嚟紧嘅作品，咁啊已经联络定肥仔话，你可唔可以帮我排舞啊？咁其实好奇妙嘅嗰种感觉就系、十年前你跟我学跳舞，但系你冇谂过十年之后佢会为你 排一隻帽，即嗰個奇妙感覺就係真係好唔一樣。同埋以前十年前學跳舞，我諗大家普遍觀眾依家聽到咧學跳舞，可能都係去 studio 度學啊，有個老師跟住大家，咁可能就係會話哎呀，大家加油啊！哎，進步咗噶啦，咁樣即。但系佢依家咧个状态，肥仔咧就已经变咗啦。即系十年前佢系会好温柔咁样，哎呀你进步咗噶啦。 好鼓励。 十年之后佢就话：喂，你个跳好啲，你踎低啲啦。你呢、這个你有冇搞错啊？你有冇食饭？即系嗰个感觉就系、是，即系佢系真系会鞭策你嘅，系一个严格嘅老师嚟嘅。咁自己系我自己某程度系叫 enjoy 去俾佢咁样捉住佢，更加提升自己嘅舞步嘅技能咁样嘅。好开心咯、啊！呢样嘢真系 熟咗嘛，同埋即系大家叫熟啲嘅。 真话又容易啲讲， 即系佢都冇俾啲皮带绑住咗，佢真系兜口兜面就讲啦。 系啦，喂，你咁样跳好奇怪咁、啊。 但系呢个 MV 都有，即系头先讲嘅个 message， 即系放低一个面具，放低一啲枷锁咁啦。自己有冇都即系听到导演佢哋呢个谂法嘅时候，回想翻自己喺某一啲时候都会有嗰一个面具戴上咗啦，咁样噶。 其实我自己都即系我谂我呢几年啦、啊，都本身喺韩国咧就会真系有所谓嘅面具戴住嘅，因为韩国佢嗰个年龄嗰个辈分文化真系争太大啦、 哦， 即系你对住系啦，即系你都冇办法去对住长辈啊前辈去讲好多嘢，因为佢哋嘅心态就系佢哋唔叫你讲嘢或者佢哋唔问你嘢，你就唔好出声就最好噶啦。即系个感觉系咁嘅。咁我依家翻到嚟叫做本身以前去做访问嘅时候啦，Eric 啊，叶平老师啊，佢哋以前就喺度嘅时候就会，哇，佢哋都会话我好夸张嘅，就系咁点头，哎，对唔住，即系好似答一句问题都惊死咁样。咁我依家其实已经叫做慢慢熟悉翻香港文化，大家系有倾有讲有笑啊，或者有阵时会讲下笑喺个电喺电台度讲下笑都有机会啦咁样。咁所以叫做好咗好多咯，好咗好多、 哦， 对比起以前叫进步咗好多啦。 哦， 觉得呢一样嘢个 message 就系要带翻俾观众， 系因为你自亲身经历过啊，真系 系啦。但系当然大家对住自己老细就带翻面具好啲啦。 大家都自己睇路啦， 系啦，睇路啦，见到老细， 自己醒啦。 有时你以为嗰条系绳，原来嗰条真系蛇嚟嘅， 系 人掉咗就唔好啦，系咪先？咁所以有而家呢一首蛇夫，即系 Ophiuchus 啦。今日再次多谢细猫想同佢 share 嘅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我但愿美丽地努力活。 找数片云雨飞向暗淡处，一副想不透事情，就随便凭直觉为脑袋结晶，未能重新握紧这结命，未明和福怎去辨证， 听我细马认字之前的作品叫《别想太多》，听下五点见，拜拜。